第四次卫生保健部门运动会开幕式26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。开幕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卫生保健部门干部和选手、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平壤医科大学的师生员工参加。开幕式结束后，继选手的列队行进之后，进行了高丽医学科学院和崔金泰内分泌研究所之间的男排比赛。本次运动会将进行到9月2号，分别在平壤体育馆等平壤市和各道体育馆、体育场、体育公园进行篮球、排球等各项目比赛。